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为您带来艾伟的短篇小说《小满》。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刘孝孙的《游灵山寺》。 艾伟1966年出生，原名竺雄伟，浙江上虞人，1988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任职于宁波文学港杂志社，宁波市作协副主席，市政协常委，浙江省作协副主席。艾伟1996年开始发表小说，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越野赛跑》《爱人同志》《爱人有罪》，中短篇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水中花》等，作品多次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爱人同志》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分展冠军。他的小说《小满》获得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小满》。在小说中提到的姨娘是旧时江浙一带对女仆的称呼，在这篇小说中姨娘是指保姆。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白天，隔壁赵老板家的姨娘会来大屋坐一会儿，喜妹不喜欢她来，她一坐下就会讲主人家的事。今天隔壁姨娘的神情诡异，她压低嗓音说，我们家女主人昨晚和赵老板吵了一宿，晓得吧，赵老板又换了个小姑娘，才16岁都有了。喜妹的心沉了一下，目光不由地看大屋墙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微笑着，俊美的脸光亮亮的，好像上面涂了一层金子。隔壁姨娘顺着喜妹的目光看过去，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你家太太什么年代了，叫太太，亏你叫得出口，你家太太快50了吧。喜妹老派，一直叫东家为先生和太太，这是娘教她的，娘以前也是做姨娘的，先生开始不适应，说叫老白就可以了，但喜妹坚持这样叫，太太倒是坦然接受了这种叫法。喜妹一脸茫然，难过地转向窗外，好像照片上的孩子这会儿正在窗外明亮的天空上看着她。20年前他来到大屋做姨娘，孩子是他一手拉扯大的，他在他身上花的心血比亲生儿子国庆还多。隔壁姨娘说，你们家先生是好人，不像我们家赵老板花花肠子，只是可惜了，白白留下这万贯家财，以后给谁呢？这话喜妹不爱听，先生家的不幸轮不到隔壁姨娘来说三道四。隔壁姨娘没有察觉到喜妹的不悦，她看着墙上孩子的照片，含着金汤匙生出来的人，可惜 没福消受。说完站起身子，夸张地掸了掸袖子走了。袖子上并没有灰尘，好像这屋子里有煤气，怕沾染上他似的。 太太心情不好，先生带着太太去塞班岛散心了。喜妹一个人守着大屋，伺候人惯了，忽然闲下来，心里面空落落的。她每天打扫大屋三遍打发时间。有一天打扫孩子的房间，她偷偷翻看一本相册，看到相册里一张孩子吃奶的照片，当即瘫倒在地。照片那个喂奶的人只是个局部，孩子不会知道他叼着的是他的奶。当年他抛下自己的儿子，把奶水都给了这个孩子。他看着他长大，长得那么漂亮，可突然就不在了。喜妹一直清楚地记得孩子吸他奶头的感觉，心里面格外地疼爱着孩子。他替先生难过，中年丧子谁能受得起这打击。敲门声把他吓了一跳，他赶紧擦掉眼泪，来到大门前，透过猫眼，他看到一个瘦高个儿站在门口。由于猫眼变形，他身上的西服看上去像一件长衫，显得吊儿郎当的。他紧张地打开门，国庆鞋也不脱，大步进了屋，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你怎么来了？叫你不能来大屋的。每次儿子进城，他总是让儿子住在小旅馆，然后做贼似的去看他。白老板又不在，你怕什么？谁告诉你的？你以为我傻呀？国庆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劣质纸烟，摸了摸口袋，没找着打火机。这里不能抽烟。国庆没来过大屋，但他仿佛熟识这里的一切。他径直走进厨房，打开煤气灶，灶火很猛，儿子侧着头点着了烟。在灶火的映照下，他看到儿子苍白的脸上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伤痕。又打架了。国庆皱了一下眉头，沉闷地吸烟，不说一句话，也不瞧一眼母亲。输了多少？国庆伸出一个指头。一万。 十万？ 什么？你不是说会改好的吗？你怎么又去赌？这次喜妹再也控制不住了。他拿起拖把打儿子，你个败家子，我打死你。国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母亲打，好像他早已习惯了棍子。最终是喜妹崩溃了，他无力地把拖把丢在一边，气得浑身发抖。国庆指了指远处，他们在等我，你不给我钱，他们会弄死我。我哪里有那么多钱，你当我在挖金矿，让他们弄死你吧，我也好省省心。国庆沉默不语，嘴上的烟火亮了一下，烟头上长长的烟灰落在地上。国庆看了看大屋，指了指墙上的照片。他和我同岁。喜妹低头不语，看起来比我年轻多了。国庆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狠踩了一脚。喜妹容不得屋子里弄脏，你别乱扔，这不是乡下。他拿起拖把擦了一下，然后去卫生间放好。出来时儿子已经不见了，他的心突然揪紧了。这不像国庆的做派，平常要是没从他这里抠出钱来是不肯走的，这反倒让他不安了。十万块他不吃不喝得做五年，他哪里去弄这么多钱？他的脑子里出现儿子走投无路的情形，他不敢想象他们怎么对待他。第二天，喜妹收拾孩子的房间，发现放在抽屉里的一只金表没了。她站在那儿有半天缓不过气来。一个月后，先生和太太从塞班岛回来了，太太晒黑了一些，气色也好多了。喜妹见到主人不由得紧张，那只丢失的金表让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偷。做姨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手脚干净，要是主人发现了，他怎么说得清？一辈子的清白都没了。 这天晚餐，喜妹烧了不少太太爱吃的菜，先生和太太吃得很香，看得出来太太的悲伤减轻了些。太太吃的时候不时看着喜妹，眼睛亮晶晶的，还带着笑意。喜妹却不敢正眼瞧太太。晚饭后，喜妹刚收拾停当， 太太就把他拉进房间。先生出门去了，屋子里也只有他俩。喜妹的心砰砰跳，难道太太发现金表丢了吗？如果太太摊牌，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太太没问表的事，竟问起喜妹老家的情况。太太很少问喜妹家事，喜妹担心太太是绕着弯子，最终会说到金表上。太太说出自己的用意时，喜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过喜妹是聪明人，很快明白了。喜妹长长地舒了口气。喜妹马上想到了小满，同太太说了小满的情况。太太点点头，说：明天我们去看看。那个死了儿子的疯女人站在村头的香樟树下，奇怪地打量着他们，脸上挂着仿佛是看透一切的笑容。喜妹对太太说：每年春天她都要发作，很可怜。喜妹没把太太带到家里，直接去了小满家。小满家在一座山脚下，老家是穷地方，小满家更穷，屋子是用石块垒起来的，然后用黄泥抹了一下，屋顶的瓦也好久没整了，歪歪的，遇到刮风下雨肯定漏水。小满有一个哥哥，30多了，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面无表情，奇怪地瞧着他们。 好了，朋友们，艾伟的小说《小满》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小说写的是当下发生的事情，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我们却能从中闻到一股陈腐的气息。作者故意保留了旧时对保姆的称呼，保姆的儿子赌博挥霍，到母亲的主人家找母亲要钱，偷东西之类的情节，我们在以前的小说中常常看到。主人夫妇想通过非法手段要孩子，做了亏心事的保姆成了帮凶，也不是新鲜事了。唯一不同的是，医疗手段进步了，借腹生子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刘孝孙的《游灵山寺》。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初唐诗人刘孝孙所作的《游灵山寺》。吴王游圣地，参驾立奇缘。临风化角粪，耀日采奇帆。永怀全了意，纪念起玄门。深悉穷地脉，高丈皆云根。信美邪欣赏，幽邃且攀援。夜居心护从，方悟平尘轩。本诗作者刘孝孙年少成名，但是翻开全唐诗，他留下的诗歌并不多，作品多半是风景诗，而他笔下的景色都会给人以清新自然、通透安静的感觉。比如这首诗，描写的就是皇帝游览灵山寺时的盛况，以及灵山的美景，将灵山的峰峦叠嶂、幽静安宁描绘得淋漓尽致。诗中写道： 灵山寺是历代天子喜爱的圣地，天子的车驾曾遍历这所寺院，迎着微风，号角吹出高亢的声响，烈日之下彩旗翻滚，来到此地游览，心中总要怀有包容的心意，寂静的念头打开参悟的大门，顺着溪水上溯，可以一直追寻到地脉的深处，高耸的山峰与云彩连接在一起，带着轻松的心情欣赏着美景，顺着幽邃的山谷向上攀援，就连我的随从都为这山间的美景而欣喜，我则从中领悟到了脱离尘俗的意味。灵山寺自古就是群山汇聚的风水宝地，在南梁普通年间由著名高僧法上创建，唐代开元年间灵山寺又得以重修，在这期间寺院所辖面积500余亩，高僧200余人，灵山美景环绕着古磬与木鱼的清脆声音，寺院游客云集，香火旺盛。只是可惜诗人刘孝孙在唐太宗贞观6年就已经去世，没有能够看到灵山寺重修之后的盛景。诗人着力描写的自然景色则是灵山寺的所在地，也就是位于太行山中的灵山风景区，那里距离河南淇县县城西北约8公里。灵山自古就是文人墨客钟爱的风景，除了刘孝孙，明代主事李继先退隐山林之后，听说灵山古刹水石甚佳，还专程来游历了一番。除了拥有秀美的风景之外，灵山也拥有着众多的神话故事。传说《封神榜》中提到的女娲宫就在这座山中。灵山之所以与女娲有关，是因为在灵山虎山山峰前有一座70多米高的女娲峰。这座山峰远远望去，像是头挽发髻、庄严肃穆的女娲神像，故此得名。在灵山山腰处有一个天然石窟，高8米，深30米，洞内的钟乳石形成了数尊栩栩如生的佛像，贴于崖壁，非常神秘，因此被人称为古佛洞。相传此洞是灵山寺大佛修炼成真处。更为神奇的是，在进入洞口的山壁上有一座高约2米的大型天然佛像，尽管是天然形成，但看上去面目慈祥，两耳垂肩，体态丰满。这个古佛洞别有洞天，曲径通幽，夏天进洞会觉得清爽无比。因此如果您在炎热的夏季感到身心疲惫，不妨找时间前往河南淇县的灵山风景区，欣赏一下这片千年来备受文人墨客钟爱的自然景色，品味古刹的遗迹，感受那份宁静与超然。吴王游圣地，参驾立奇缘，临风化角奋，耀日彩旗翻，永怀全了意，纪念启玄门，深悉穷地脉，高丈皆云根，信美谐欣赏，幽邃且攀援，夜居新户丛，方悟平尘喧。